一时我们的境界里面不起无名，不生妄想，就上轨道了。你的境界就与此地讲的，虽然还得不到这个境界，逐渐逐渐接近了。所以这个地方是表法，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哦，天上掉个大莲花出来，哦，又是青色的，又是黄色的。《弥陀经》里面讲，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莲花是代表刚才讲的三昧万恨，四色是代表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这个意思啊，不能搞错啊。这个是代表啊，这些大众听观世音菩萨的开示，见诸佛幻光，来引证，真正悟如，如来当现。如来藏妙真如性呢，是成佛的真因。楞严经一开头，佛就叫个阿难尊者，因地兴于果地觉，要相应。换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兴因果一定要相应。所以你要是相信这个话，你真正懂这个话，我们现在修的是什么因？如果现在天天打妄想。天天长无名，还想成佛成菩萨，哪有这回事情啊？我要煮一锅香喷喷的饭来吃，结果拿什么去煮呢？拿一堆沙子去煮，能煮得出饭出来吗？因果不相应呐。成佛的真因既然找到了，莲花是表因果同时，应该古海古彻因缘，因果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因里面就有果，果里头有因，所以因果是同时的呀。这就像华严经里面所讲的行不圆融，从圆融方面来讲，每一位具足一切位。你比如说初住菩萨，这个我们在讲呢，四十一位化身大师地位最低的，可是初住啊就具足了其余的九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通通具足。所以佛在华严里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这也正是大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圆觉经上我们都念过，到了如来果地的位置上了，也具足初发心。那么这个呢，就像莲花的意思， 你看莲花一有莲，里面就有莲子，那因与果啊是同时的。十方虚空成其宝石，这个两句话是代表十方的万虚空这些情执通通消失了，啊，换一句话说，法执断尽了，啊，法执断尽了，这个境界是什么呢？四颗七大的妙心呐，夜夜周边法界，夜时周边法界，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尽；二时周边法界，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闻。这妙极了，啊，这个时候你才能证得。啊，不但耳识，眼识耳识是周边法界，连一根一尘都周边法界。啊，所以像华严里面讲的，破一微尘出大千境界，一微尘也周边法界，一法界与一微尘是一不是二，啊，一微尘也不行，不大，法界全体它也不小，此娑婆界大地山河啊，俱是不现唯见十方微尘国度，或成一界。啊，所以这个通通是讲境界，只要你自己证得金刚三昧，这个境界就现前。啊，娑婆世界山河大地居士不现，不是说通通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三句话了，就是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所说的：“绝后空空无大千。”那么这个境界在不在呢？在，不是不在。啊，性相啊交融了。我们要是以清凉大师这个四无碍的意思来讲呢，四四无碍了。这个时候看尽虚空遍法界，只有一个心，啊，明心见性，现在哪里？无处不是，啊，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一法不是妙真如性。那严先生讲的透彻，五阴六如十二出十八界七大界，如来藏妙真如性啊， 所以这个时候只见心而不见相，后面这个两句为一见设方未成国度，后成一见，这一见是什么？一真法界，由此可知啊，就是真如了一真法界啊。怎么证证得的呢？就是他得金刚三昧，啊，我再把话说的浅一点，讲还是讲金刚经上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功夫啊，达到了极端了，就是金刚三昧。确实不动心了，啊，把大千世界的七宝来供养我，不生一念欢喜心，贪心净了，无缘无故，我对这个人好得不得了，恩重如山，他对我恩将仇报，拿个刀一片一片把我肉割下来，叫我凌迟处死，也不动一点嗔恨心。忍辱度圆满了，这才证得金刚三昧啊，这才能入一真法界啊。如果是生了心的，还有贪心，起欢喜心。啊，见到一个冤家对头，或者是人家对你脸色不好看，就心里头就埋怨，这个境界就别想了。啊，一真法界在净土里面就是常寂光净土。啊。你为什么在顺境里头生欢喜心？为什么在逆境里头啊生嗔恚心？是因为你不了解四廓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你不晓得这个道理，你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在一切境界里头有坚固的母执，有坚固的法执，啊，你有母执，你就会增长烦恼，啊，没有法执，你就增长邪见，你麻烦在此地，无明也是属于烦恼邪见的。莫会的反被勇歌自然辅助啊，这两句是人间乐事啊，过午啊，这是乐事啊，是他也是表达的，表什么呢？常寂光中法喜充满，表这个，这个喜不是喜怒哀乐的喜，喜怒哀乐那个喜是烦恼，是七情五欲嘛，啊，你们查查《白法》，那是心所法里头产生的， 你那个欢喜是什么？欢喜贪心所啊。是烦恼啊。这个乐是什么呢？是称心的发乐，是明心见性的一种喜悦，不是感情的。相依识里面所没有的这叫真乐所以大经里面讲大神般若解脱里面具足四德常乐我净这个就是常乐我净的这个乐常乐我净给诸位说凡夫绝对没有换一句话说你的烦恼障没有断尽这四个字是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你自以为是有那是错误你的烦恼障断尽了能透一点消息必须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常乐我净啊才得到一分那就是出圆教出诸菩萨得一分往上的境界逐渐逐渐的增长这是境界增长下面经文呢，这是续言之圆通。于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如今观此二十五五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若说最初成道方便戒言修习正实圆通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我今于令我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这一句是说利用恶难的因为恶难是其情的正是为他解答难题后面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见我灭后自戒众生若菩萨成求无上道何方便门是易得成就这个几句话大慈大悲呀为我们讲的佛灭度以后这些众生他想修佛他想成就佛道应该怎么修习法所以楞严经啊这一卷呢是楞严经的精华了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怎么能够不留意我们将那个经文一句一句来看于是承前启后的话前面那一些信解误入者都入了一真法界都成就了金刚三昧可见这个东西不是虚假的 啊，是实在的，不是空口说说而已。啊，看到这么多人都震得了。那么从前面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观世音菩萨说法，诸佛如来印证，啊，诸佛如来给我们印证，这一切大众呢，现身说法，就给我们做见证，啊，他们就如这个境界。这是给我们做证明啊。那么这是最完整最好的开始啊，连这个正果的相都现出来。那么佛在这个时候来给我们选择法门，还有什么话好讲？叫谁来给我们选择？叫智慧第一的人，文殊菩萨。啊，那么先叫他看，你看看前面这25位，啊，五学是戒行圆满的人。他叫无学啊，戒行没有圆满还要学啊，那无学就好像就是毕业了啊，所有的功课学完了，没有再学的，这些这个大乘佛法里面都毕业了啊，都无学了。诸大菩萨啊，即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前面说过，大乘阿罗汉就是化云地的菩萨。啊，故说最初成道方便，那么由此可知，他们成道有相当的时间了。啊，每一个人叙述他自己最初啊修行成道的这个方便法门啊，84000法门都叫做方便法门啊，都说自己修学的这个路啊是真实圆通啊，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真实圆通。为什么他们个个成就啊？人人都得金刚三昧，人人都如一真法印啊，用的方法不一样，走的道路不相同，但是同达到一个目的地啊，都证如一真法印。那么所以诸位晓得，方向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方法由你选择，啊，个人可以选择个人的方法。那么换句话，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方向，是目标。啊，好像我昨天也提示过了。啊，昨天有个王同学，今天没来。啊，他从美国刚刚回来。啊，他有些问题提出来问我。我告诉学佛最重要的是目标， 啊，你学佛，你学的是什么？这一点总得知道啊。啊，好像你走路，我到哪里去？我自己亲眼走。啊，念佛、参禅、持戒、持咒，那是方法了，那是手段呐，不是目的。你们今天都是修念佛法门，念佛法门目的是什么？你说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错特错了。你能求得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手段，念佛的目的是要求一心不乱的，理一心不乱就是金刚三昧，就正常的光净土。这个没搞清楚，你念什么佛啊？念佛的时候还生烦恼，还起无明，还正当贪嗔痴，你们想想看啊，那个信徒经典里是这样教你的吗？清净的途径啊，啊，才与西方极乐世界感应道交。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你心地不清净，西方极乐世界没分。为什么呢？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即使念到一心了，就有分了。你看，这是多么重要的道理。啊，你要是真正把这个目的方向把握住了，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啊，我们是凡夫，不是圣人。那么换一句话说，七情五欲啊，不知不觉、自自然然，它会起现行。啊，起现行怎么办呢？古德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一起现行呢，也就南无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这叫念佛，这叫功夫啊。啊，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所有的邪知邪见、一切妄念给它打下去，把它压住。啊，不晓得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的意思，皈依无量觉。啊，南无是皈依，二十五弥陀是量，佛是觉的意思。皈依无量觉，我们这一个妄念起来了，这是迷，赶紧从这个迷回过头来。啊，不迷就是觉吗？不，一觉。所以你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念的皈依无量觉。啊，把这个意思整个翻成中国文，就是皈依无量觉。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里面，我们要觉而不迷，啊，起心动念就迷了，啊，对境界里头不能够了了分明也迷了，了了分明不迷，不起心不动念不迷，这叫正觉啊。啊，这叫修行啊。所以他们这个二十五位菩萨了，个个修的是真圆通，啊，圆是圆满，通是通达无碍，啊，就是清凉大师的华严 经里面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是圆通的意思。那么这些人修行实在没有优劣前后差别，这个三句话的含的意思很多，不容易理解，但是今天时间到了，下一次我们从这一句跟诸位讲起。那么明天晚上这个华严经啊是在忠孝西路啊，在那边讲，我们这边还有没有那个课程表啊？啊，有课表啊，同学可以带一点回去。你们要有亲戚朋友啊是学佛的啊，不要放错过这个因缘啊，介绍给他，因为那边交通比较方便。这个讲堂也还很宽敞啊，也很宽敞啊。那么一个礼拜一次啊，那么他们要求的是两次，我说我们暂时一次啊，看看大众的意见啊。那么大家们要求两次，我们就再定时间啊。如果觉得一次嘛方便的很好，我们就定在一次。